是我想你，你想我。 来，咱们俩都，咱们两位，两位都站在舞台，哎，站在这个话筒边上哈。 这，对，别离话筒太远了， 把那个凳子挪走没关系。 这样行吗？ 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想你，你想我，就可能这样。 他是什么样？只是看着吗？他把手抬起来。 上手了。 然后孙欣接住了他的手。 握握手。 No, 他紧张一下。你们俩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让我看不到你们的。孙欣稍微往对对照顾一下镜头，你这样就更看不到了。 这样。 对、 哎、 对 对, 对。 棒棒的。 好，来，表达你想我，我想你了，你想我了吗？高一伸出手，想要抚摸孙欣，但是都放下了。 两个人 一起伸出了 手， 左手。碰到了对方的面庞，手握在了一起，然后要拥抱，而且拥抱到完全抱上，就这样一个简单环节。 哇，我跟你说，我有感觉，我鸡皮疙瘩有点起 来 了。来， 你去和孙欣试一下。 我 来， 不太合适，不太合适，不太合适了。 你和高毅来试一下，好不好？ 我啊， 可以， 可以， 好不好？啊啊。 我更自然一点嘛。 对， 喜欢女生啊。 没有，他现在是大女儿的扮演者。好，那我们就换一个对象吧，一个 是对情侣。我今天客串一下，友情客串一下。 姐姐和妹妹， 对， 好不好？ 姐姐跟妹妹就我们俩，这样好久没见了吧？ 这么高悬 好吗？我对呀、啊。我们今天来表达一种，就是 孙欣帮忙把凳子拿走好不好？嗯， 就是很久没见了吧。就表达一个我们很久没见了的， 对，要一定要，但是深情，要深情的那种。我不要是人家蹦蹦哒哒的，我不喜欢那样，好吧？ 啊，你不喜欢那样，我就不那样了。 真的是蹦蹦。 那高毅，把嘴还是尽量离着话筒近一些， 来， 好吧？ 我觉得 跟姐姐就应该是那样， 姐姐就应该就是活蹦乱跳。 对、那个， 啊，就这时候已经设定我是姐姐了，是吧？ 对，肯定啊。 哦， 我真的还没有当过姐姐呢。 那要不你来一回？ 哦，好啊， 来。这更有反差感了。 来，我给大家解说啊，很多这个听的朋友们可能看不到。 你设计我好不好？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 对， 随意就行。 我随意， 随意 就我是妹妹。 主要看， 嗯， 那你来看我吧，好吧？ 就比如假如我在火车站接你 啊，对，你在火车站接我，然后 我 大学毕业了， 我要舞蹈啊，我要舞蹈的动作哦。 你哪那么多事儿 啊？ 我那演就不错了， 要不让他来吧？ 你看他一会儿就是他，你别着急，咱俩先演完的。他不整我吗？没事儿、啊， 没有这个。 我在火车站，我大学刚毕业，不、就是别了，我大二吧，好吧，我大二对回家。 我给你买了一个2块钱的脆皮甜筒，在火车站门口等你。 好，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哎呀，这个高铁也这么热呀、啊！ 你下火车吧，行吗？ 刚下火车，好累啊，拎两大包脏衣服。嗯， 这时候高毅， 哎，怎么没人来接我呀？我姐不说来接我吗？ 高毅只是挥了挥手，哎，两人好像很远的样子，虽然很近。 他长高了呢， 啊，北方吃了好， 这么高了， 嗯， 哎呀， 哎，不说好给我买脆皮甜筒的吗？ 脆皮甜筒化了， 你吃了吧？ 没有， 从小就爱抢我吃的， 快抱一下 啊，抱一下， 啊、 像姐妹相认吗？ 是不像两个。那什么那个绿茶什么东西在来请各位回归座位吧，我们时间不多了，我还要问导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想让你一会儿三个人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哈，每个人说出一个点想告诉我们这些听众和观众 朋友，都怪咱俩动作太慢了， 要去看这部戏的话每个人说出一个最大的最吸引你的点，或者说你觉得最能够感染观众的点，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 接下来 导演来 啊，不能让我 Q 是吗？ 那对， 嗯，如果你是一个女儿，或者是你是一个父亲，或者是你即将成为一个即将成为一个母亲，或者你深爱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那我希望你带着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子女，来看我们这部舞蹈剧场《追星星的人》。 好，高毅呢？ 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带着爸爸来看吧， 嗯， 一定要带着爸爸来看， 嗯， 啊，你会给你爸爸演一遍吗？回去， 我爸爸已经过来看了， 已经看了， 就是 他什么反应、 嗯？我也想知道爸爸会有什么感觉。爸爸，其实我家是我妈妈感触比较大 啊， 就是因为尤其是当就读完启博那段话什么的、 啊， 妈妈会眼泪就是眼圈红这样、 啊，想他的爸爸， 对， 那父爱是深沉的。 因为我的姥爷也是，就是刚做完手术嘛，心脏、 啊， 然后他可能就会，我妈妈的心里会难受一下子，觉得这个时间一下子就是好像离父亲要越来越远了。 了解，来孙欣，